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黄金茶色素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继续是话养生说健康。那我们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您好。 赵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那么这几期节目当中，实际上我们主要的点呢是想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如何不让我们的心脏呢放支架啊。 嗯， 因为对于放支架这个事儿呢，很多人是比较恐惧的啊，甚至有些不放心。那如果不放支架的话呢，那我们就要把握自己的身体，不要非得放支架到了这个地步，是吧？那如何去做呢？原来你也提过，就是说不要发生的代谢综合症。那代谢综合症比如说高血压啊、高血脂啊、高血粘啊，这种三高的状态啊，就是代谢失调的一种表现啊。那说到糖尿病人，那如何不让他心脏装支架，这也是很多心脏病的病人呢特别想知道的。 对，而且这个冠脉一堵的时候呢，这个医生呢就要问病人了，血糖高吗？ 嗯， 对吧？啊，血糖高，有糖尿病，糖尿病多少年了，对吧？哎，所以呢，其实糖心病，也就是糖尿病性的冠心病啊，是这个糖尿病人的第一大并发症。 嗯， 所以很多糖尿病人呢都说，哎呀，我心脏放支架了，放了5个支架了，放了7个支架了，放了10个支架了啊。其实呢，糖尿病病人心脏这个支架的介入率呢是最高的。而且糖尿病病人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他会发生无痛性的心梗。因为糖尿病病人呢他的这个神经是会受损嘛，神经受损了以后，这个神经的传导的作用就减弱了。别人这个有冠心病的时候呢会有这个剧烈的疼痛啊，大汗淋漓，可能糖尿病病人呢就感觉不到疼痛，哎，只是突然的一个晕厥啊，这种会有心慌气短啊这样的症状。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发生了无痛性的心梗。那么在这个急性心梗的这个情况下呢，肯定就要做这个支架的介入术了。那么糖尿病病人如何来不放支架哈，就是一旦我们发生自己有糖尿病了，那就是我们讲的还是要从解决代谢综合征这个角度来入手。就是首先要控制您的体质指数，糖尿病病人更应该控制您的体质指数。那么糖尿病病人呢可能有一个问题，他有三多一少，在初期的时候呢他的体重是增高的啊，体质指数是超标的。那么到后期呢，随着他糖尿病的加重，那么后期是一种消耗的状态以后呢，到后期的时候呢他可能体重就下降，甚至是体质的这个指数呢也会很低了，这种情况啊，就是他后面他就不是高体重了，他是一个低体重了。那么所以糖尿病的病人的这个控制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初期的时候呢，我们要把这个体质指数要控制下来，让它达标。可能前期的这个体质指数达标了以后，到后期它就不发生体重下降过快的这种情况，后期的三多一少的症状呢就会减轻一些。所以说糖尿病病人控制体质指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糖尿病病人怎么做，对吧？哎，您呢最好呢是要做一个面对面的咨询。如果有一些听众朋友说，哎呀，我 就是腿脚不方便啊，出门不方便，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派一个医生上门给您做一个指导啊。就是面对面咨询了以后呢，先要看您整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神状态，那么您的这个代谢综合征到哪一期了，我们做一个健康风险的评估，然后呢就是看一下您现在的体重是多少，那么您的这个标准体重是多少，您的体重跟标准体重之间的差值是多少，那么根据这个差值呢，就可以计算出来您每天的这个进食的量和种类是什么。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通过一个长期的科学的饮食方案的控制，那么这个时候呢，第一点是您的血糖能够达标，第二点是您的体重能够达标。那么您的这两点达标了以后有什么好处？大家知道我们为什么放支架，是因为冠脉堵吗？是因为冠脉里面有斑块吗？那您的这个血糖值达标了，同时您这个体重指数达标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您冠脉里面的斑块就会小了。可能听众朋友就很奇怪啊，我人瘦了斑块也会小了，真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您高血糖的状态就是对血管内膜伤害的一个状态啊，血管内膜伤害的越严重，血管内的斑块就越多，所以呢您的血糖平稳了，这个时候呢血管内膜就不受损伤了，血管内膜不受损伤了，新的斑块不形成了，旧的斑块就会减小了。当然这个时候呢，您还可以用这个茶色素来介入进行保健啊，因为茶色素里面它既有茶黄素，又有茶红素，又有茶褐素，本身茶褐素就可以保护血管内膜，同时呢茶红素茶黄素都可以增加冠脉的侧支循环，同时平稳血脂血糖血压。哎，那么这样下来以后呢，您的这个旧的斑块逐步降解了，新的斑块不形成，可能您糖尿病很多年最后也没有发生无痛性的心梗，也不用放支架，其实这就是很好的一种状态。哎， 所以说首先这个血糖要平稳，然后体重的指数要达标啊，不要过于肥胖，这样呢你里边的斑块呢就会渐渐的减小啊，所以对于糖尿病人呢，他的整个的身体状况来讲呢，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对，所以我一边讲这个养生之道节目啊，一边听这个听众朋友的反馈，因为我们这个月也是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科普月嘛哈，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呢就是给我们反馈了他疾病的情况，他保健的这种就是成果吧哈，也是给我们进行了很多的反馈。我仔细的去听，然后仔细的去琢磨啊，仔细的去想如何来解决听众朋友的这些问题哈。那么如何不让我们听众朋友放支架，不让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放支架，如何不让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发生小中风，发生脑梗，其实这个呢还是要从解决代谢综合征这个角度来入手。那么解决代谢综合征第一大问题就是要控制体重，体质指数一定要达标，如果体质指数不达标，我们再谈平稳血糖平稳血压对吧，平稳血脂其实都是一句空话。哎，所以必须体质指数达标，体质指数达标了以后后面的问题都好解决对吧，你体质指数达标了，那么这个时候您的血脂血糖血压可能都会下来很多，也许可能我们不进行其他的干预，你的体质指数达标以后，你的血糖血脂血压自然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只不过就是我们听众朋友呢不能长期的坚持改变生活方式。那么我们呢可以给到听众朋友一个方案，您可以来面对面的咨询，也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医生上门给您一个方案，给您一个指导，并定期的给您一个指导。那么您照着这个健康管理方案主动的改变了您的生活方式，尤其是进行了科学的合理的饮食和科学的合理的运动，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您的体质指数就会达标，体质指数达标了以后，血脂、血压、血糖会逐步恢复正常，对吧？可能自然就正常了。那么血脂、血糖、血压都正常了，这个时候冠脉里面就没有斑块了，冠脉里面没有斑块了，听众朋友想一想，还用放支架吗？

一包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那么这个包裹在这个方块里面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它就像我们喝的一碗小米粥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物质啊，所以呢我们医学上把它叫做动脉粥样，喝的那个粥的那个粥样斑块。那么如何让这个斑块不长大，让这个斑块稳定，让这个斑块降解呢？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是要控制血脂。哎，控制血脂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啊都是让斑块稳定的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手段。这个斑块越稳定，我们这个心梗的危险发生率越低。那么斑块如何让它稳定呢？哎，这个时候呢就是要让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下降。那么很多听众朋友就说了，这个他汀类的药物贝特类的药物我用了，用了以后呢但是很多不舒服啊，头晕啊，恶心啊，食欲减退啊，就认为我这个病简直是治了一样又另外一样病生出来了。其实这个在医学上来讲呢也是不合理的。其实我们医学的手段就是让这个听众朋友更健康更舒适。那么我们在治病的过程当中，比如说给听众朋友带来比您原来的病还有不舒服的这种感觉，其实这不是一个治病的非常好的手段。哎，那么假使我们有一种非常好的养生保健手段，比如说茶色素，对吧？既让您的血脂能够平稳正常，既让您的血糖能够平稳正常，同时斑块又能趋于稳定和降解，您又没有任何的不舒服的这种状态，其实这才是一个好的保健的一个状态。哎，所以说呢，哎，这个冠脉里面有斑块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您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只要是您被诊断成了糖尿病，其实这个时候您就应该介入抗纤维化的这种方式，同时就应该介入平衡血脂、血糖、血压的这种茶色素的保健的方式方法。哎，其实这个呢就是让您的全身各个动脉里面新的斑块不形成，旧的斑块逐步逐步降解的一个方法。刚才我们说了，对吧，一个呢是要让这个斑块逐步逐步的稳定下来，也就是让它纤维帽再厚一点。哎，这个斑块里面的这个粥样的这个物质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少一点再少一点。那么您的斑块越稳定，心梗的意外事件发生率越低嘛，而且稳定型的这种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第一是不容易形成心梗，第二呢它也不需要支架的介入。如果要是稳定的斑块，支架介入了以后啊，这个时候呢它呢还会增加急性心梗的意外事件发生率。所以稳定型的斑块我们在医学上是不建议支架介入术的。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话的主题，周老师，就是如何不让有糖尿病的人放这个支架，对吧？那有糖尿病的人就容易有冠脉里面的斑块啊，对吧？有冠脉的这个斑块了，我们就得放支架，对吧？我们如何让糖尿病的人不放支架？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是要解决代谢综合征的问题，我们前面谈了，对吧？控制体重的问题，同时让血压、血脂、血糖都平稳的问题，对吧？那么我们谈到具体的这个斑块了，就是让斑块逐步变成硬斑块，软斑块让它变成硬斑块，硬斑块让它再硬一点。那么这个斑块表面的这个纤维帽越厚，也就是您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这个水平越低，那么这个时候呢斑块就越稳定，越稳定的斑块越不需要放支架。哎，所以说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很好的用茶色素介入来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压，是让我们减少这个支架介入术的一个有效的保健的这种方式方法。 所以说呢要想控制稳定以至于消融冠脉里的斑块啊，当然了各种办法也是非常多。那刚才呢您推荐的这种方式哈，比如说用茶叶当中的提取物茶色素啊来控制它的血脂，另外呢这个斑块呢它里边有纤维组织的成分，用抗纤维化来改善它的这个状况等等的哈。那关于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如果大家有问题要咨询的话，早晨八点半之后 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哈。当然了，一种办法呢不可能适用于所有的人，那一定要在健康风险评估的基础上，我们再给您一个健康管理方案啊。所以呢，有这方面需求的，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那么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那么说到糖尿病人啊，他的冠脉里的这个斑块，无论是把它控制住，稳定好，以至于消融，这不是说一朝一夕的事儿，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对，而且糖尿病患病的时间越长，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干预起来呢，可能就这个问题就越棘手啊，越不容易达标。所以就是有糖尿病的病人，因为病的形成不是一天两天哈，那么我们要让斑块降解，要控制我们这个糖尿病并发症，尤其是控制糖尿病病人的糖心病，也就是糖尿病性冠心病的发生发展。那么这个呢，我们也是需要一个长期的坚持的。有很多听众朋友呢，他反馈说，哎呀，我原来心慌气短、头晕头疼这种情况啊，而且全身没劲儿嘛，糖尿病的病人都存在一个乏力这样一个很典型的症状，就说我用了抗纤维化以后，首先我乏力的症状减除了啊，乏力的症状减轻了，乏力的症状解除了，就觉得我现在觉得全身有劲儿了。然后同时呢，介入这个茶色素以后呢，就觉得哎，我心慌气短的症状没有了，我耳鸣没有了，头晕没有了，我晚上能睡着觉了。哎，其实这个症状减轻的同时呢，也是您这个全身动脉血管畅通的一个过程。哎，那么动脉血管畅通了，机体的各个组织器官的这种血氧的饱和度增加了，您就有劲儿了。哎，头晕头疼啊，心慌气短的这些症状也就逐步减轻甚至消失了。 像这样的病例呢也是非常多的哈。大家如果想交流的话，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拨打电话8886-4417和8886-4427。好了，又到了出题的时间了啊。那么昨天呢，我们出的是阿尔茨海默症，已经成为了老龄化社会的四大死因之一，而且患病率呢逐渐上升。那现阶段65岁以上和80岁以上老年人的患病率分别为多少？答案是 5% 和 20%。 您答对了吗？好，那今天的问题是，对于缺血性的脑卒中的溶栓治疗，最好在几小时以内来完成，赶快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抗组织纤维化，一个我们讲了十多年的概念，您弄明白了吗？有人在问，养生之道一直在讲，养生也罢，慢性病康复也罢，让我们衰老的慢一些也罢，都应该抗纤维化。这其中的道理是什么呢？要说明白这个问题，先说说我们人体是怎么得病的吧。当各种内外致病因作用于人体后，可能会伤到我们的大脑、耳鼻喉五官，伤及到肺、心脏、肝脏、肾脏、胃、肠道、支气管等组织器官，还会伤及到我们的四肢骨关节等等。这些致病原因在我们的身体局部造成损伤，进而引发人体发生炎症反应。炎症反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损伤、抗损伤、再修复的免疫反应。通过炎症反应，通过我们临床医学用药治疗，我们的身体局部器官可能会产生四种结果。第一种结果是，我们通过用药抗炎修复损伤部位，身体走向康复。第二种结果，我们的损伤部位迁延不愈，转化为慢性炎症，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肝炎、慢性关节炎、慢性胃炎。一个慢性炎症几十年也无法消除康复，进而导致我们身体出现各种症状和功能异常。炎症的第三种结果是，由于炎症的反复异常修复，而在炎症修复的部位产生结节或者肿瘤。